当饭食，唔听网台你就听下食啊 ！HKPeanut.com， 我系杰斯。 花生当饭食，我哋最积极 ，HKPeanut.com， 我系谭志强。 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破迷信，讲真话。大军阀， 正喎， 系咯。 咦，哇，咁快嘅，好啦，翻到嚟啦，咁啊，嗱，就阿土伯终于现身啦，系嘛，因为阿土伯咧就其实你虽然你话吓一个礼拜话就话做两个礼拜两个节目，但系我发觉你都有 quota 嘅，大佬， 我有 quota 嘅。大佬，人總有 quota， 大佬， 真係你星期三仲要睇波， 哇！你好難得㗎啦，你連續兩個禮拜即係做呢、這、一個嚇，即係呢一個城寨係嘛？咁啊，即係你仲要做埋呢度，真係，唉，你知你忙啊，唉，仲有生意又多啦，係咪？即係你又難得啦嚇。咁啊好啦，嗱，今個禮拜咧，咁啊即係終於多翻啲嘢講啦，係咪？即係嗱，首先咧，即係我覺得就係之前啊，即係你又講呢個咩大灣區又好啊，財政預算案又好啊，都係悶到抽筋嘅啦，其實都係。咁啊，但係今個禮拜咧， 同埋咧，我覺得呢啲 topic 咧， 係 就係製造緊大家嘅無能感。 系嘛？ 你有冇发觉？ 唔系、啊，而家今个礼拜啲新闻都系好无能嘅啫。 你成日唉声叹气咧，有啲网友咪话咧 ，Anthony 咧一讲唔到嘢嘅时候就唉声叹，唉咁样。我发觉其实可能你系 gut feeling 嚟噶，冇唔怪得晒你噶。因为点解你讲呢啲 topic 嘅时候咧，你真系会令到自己更加唔开心。发觉咧，我不能够改变呢个世界，咁啊更加系即系抑郁，系嘛？更加 cynical， cynical 即系中文点讲啊？ 犬儒， 犬儒 系 咪？咁所以不過老實講，你一做得呢啲節目，你都預咗係 預咗㗎。 喂，同足球節目兩樣嘢嚟㗎，你睇過？ 即係你足球節目有起有跌啊嘛。咁但係我哋做呢啲政治節目咧、時事節目咧，其實就只能夠咧就期望嗰啲壞人撲街嘅啫。其實就係、是、咁最近， 但係撲街唔到啊，大鑊喎、啊。 同埋即係我哋即係。我哋呢個禮拜都有一單撲街喜事嘅，就其實係呢個梁振英啦，主要就係係嘛，即係呢個社記啊，即係阿吳文遠係嘛，掟臭魚三文治嗰單嘢，咁啊就真係贏咗一鋪啦，係咪？因為 但係你睇翻嗰單 case 咧，個法官個判決咧，其實你可以睇到香港嘅法治崩壞嘅，即係你又唔開心得曬嘅喎，因為佢話喂冇理由，因為嗰個係行政長官。你唔想佢出庭作证嘅时候，所以咧你就避开咗话佢袭击佢嘛。 嗯 ，OK， 所以你就攞个处理总督察嚟做呢一个嘅代罪嘛。 呢个就系当然，其实就系多得阿袁国强啦，因为嗰阵时其实佢系律政司啊嘛。咁嗰个法律意见系阿袁国强俾嘅，咁所以咧就都系多谢袁国强呢位猪队友啦，系咪？即系当然啦，咁佢可能佢自己本身梗系即系你话梁振英佢本人系嘛，成 Q 日告人，你下下出庭啦，即系你虽然你面皮厚啫，咁但系你自己本身都好烦啦，一嚟啦，二嚟其实你都好面懵嘅，即系应该系。 唔系，但系问题佢本身就喺大湾区或者其他嗰啲中共嘅大茶饭里边，佢冇任何嘅角色，佢要出嚟刷存在感啊嘛。 呢啲政治斗争。 唔系，但系其实如果我系佢啊。我思考呢个问题嘅时候咧，哇！我更加欢迎咁做喎、 啊。 嗱、啊，我唯一嘅 downside risk 咧就系咩咧？就系当我真系俾人掟中嘅时候，例如我梁振英咁讲，咁咧我就会俾人 challenge 嘅法令度。嗱、啊，我点解掟令你个契弟咧咁样？就系、是、因为咧你施政乜乜乜，你以呢个爷马首是瞻咁样，即系呢啲咁嘅嘢，俾人 elaborate 落去。但系如果你谂下，老共要喺香港。维持一个强硬嘅管治嘅时候，有杀错冇放过嘅时候，呢啲咁嘅蚊型嘅 case， 喂，我都想你上去喐佢嘅，喂，第时你班友肆无忌惮，今次又掟蛋，下次又掟番茄，跟住又掟三文治，喂，咁我哋仲有面嘅，系咪？喂，我唔系可以放过你嘅，即系如果用老共近呢五年 到十年嘅套路嘅话，其实呢啲嘢应该系牢牢找紧嘅。咁、而你作为阿老共只狗，你系咪应该要亲自压阵上马咧？而 rather than 係避開咗佢呢， 但調返轉，如果呢個係老共嘅策略嘅話，但更加唔係應該要咩捉大放小咁，個原因就係話，即係大嘅嗰啲咁嘅群眾性行為嘅話呢，咁佢一定係 咁你要擦爺鞋嘛，唔係你689 啱啊，689係咁樣做，但問題係講緊嘅司法 系統冇良出嘅。阿哥，你唔係好似我哋咁喎，我真係上一日法庭嘅，即係唔見得錢嗰啲學嗰個咩功夫足球嗰類傻佬咁講。喂，你真系噶噃？喂，你份工就系去做呢个行政长官，做阿爷只狗，要做 puppet，OK？ 咁你要贯彻执行老共嘅强硬路线。咁当过阿龙嘅时候，我咪出嚟顶正你啊！嗱，你喐我啊嘛！嗱，你以后你哋唔敢喐，你敢唔敢掟打掟咁样掟番茄？我而家问你啦。喂，佢亦都讲得通嘅喎，同国际社会。喂，你美國總統又好，法國總統又好，德國嗰啲候選人又好，個個都被人掟㗎啦。你估唔使俾人告啊？都要㗎喎，都係 common 啊收㗎喎。佢唔係唔任得甩㗎喎。嗱，你同即使唔同意我意見都好，你唔係用一個 so-called 咋嘅暴力嘅手段去處理問題嘛。咁你梁振英咁咪應該繼續貫徹執行老共嘅政策，就做到底囉，出庭作證囉。你使乜避開佢啫？你上一次鬱敏嗰單 case 都係照上庭得，不過鬱敏嗰單你就無可避免一定要上，因為話襲擊你嘛，佢掟玻璃樽嘛，咁點解唔做埋吳文遠呢單？我唔明喎，係咪？證明呢一個人唔係好貫徹執行老共強硬路線，炒 Q 咗佢。 因為佢自己做嘅咯，呢啲係即係呢啲係佢自己 spontaneous 做嘅。咁即係如果你話阿林鄭係嘛，即係林鄭，我諗就起碼。即係如果係社企衝擊佢咧，都會鏡住係咪？即係你話 話曬女士啦， 女士嘅大佬 lady 搞，即係你最多啦，只能夠係嘛？即係當面話佢賤人、八婆人渣咁樣樣啊，講下呢啲嘢嘅啫。咁但係你話即係肢體上面嘅衝擊就好 Q 難㗎啦，這個就係、是、咁啊，即係咁啊，但係你個梁振英咁樣即係。其實講真啦，即係你話淨係呢一單官司啦，即係除咗呢一單官司之外，佢又周 Q 人告人啦，係咪？仲有阿鍾建華嗰單嘢啦，係咪？咁呢單嘢我收到風， 收咩風？ 咁啊，最近嚇，即係我聽到就係話啦， 守護工已經基金啊， 即係呢個有撐佢嘅，呢個當然有撐佢嘅。 所以你收到風我意思。 咁啊，但係就原來啦，就其實而家即係梁振英個代表，即係代表律師，佢律師樓咧，好似係 hold 住咗單嘢，係嘛？即係佢唔敢去。咁啊，點解咧？因為我唔知啦，係嘛？咁啊，反而係即係鍾建華嗰邊咧，個代表律師咧，就係咁即係 push佢 嚇。咁啊， 你咧告我啦。咁樣係嘛？ 唔係咁，但係你單嘢其實你真係冇勝算㗎嘛。咁但係你開咗個頭，你本身就真係諗住呢，就其實係拖死人哋。就算你贏到官司都好，即係你起碼令到人哋呢破財啦，然之後做到阻嚇作用。 佢做唔到呢樣嘢。 咁即係嗱，呢、這個就真係要多謝你一個守護公義基金啦。所以呢個時候呢，就係你見到其實 因為點解呢啲咁樣嘅告人誹謗嘅嘢係最契弟， 即刻跌錢啊嘛。 因為點解呢？這個真係能夠反映一個法律嘅制度裏面呢，係代表有錢人嘅遊戲。 係啊，你真係要跌幾十萬出嚟喎，大佬。 喂，寫一封信唔難。好似有一次有條友都話我寫信俾鬱敏㗎嘛，話告佢誹謗嘛。寫封信係唔難嘅，最難嘅地方係在於呢，你入禀法院嗰下。係咪？咁當然呢，嗰個官司就唔需要係毫無疑點嘅。只要所謂嘅balance of probabilities， 我唔知點譯啦，即係稱過之後咧，我嘅説法係更加有道理嘅種，因為你係民事嘛。咁但係個問題就係、是，喂，阿哥，你作為一個政治嘅人物，你俾人抹黑，你俾人哋呢一個老屈，好經常噶啦。你唔係學咗好似新加坡政府咁噶嘛？高到人哋破產，人哋冇得選啊！咁樣 啦，佢梗係想學新加坡啦。 即係跟住佢帶嚟嘅立竿見影嘅效應，係在於令到其他人唔敢亂咁噏嘢啊嘛！你係想咁啫？嗱，佢唔係第一個㗎啦。即係阿鍾建華，我意思係李慧玲咧。大家排緊隊㗎。喂，其實呢個係立壞一個好差嘅先例。即係如果你作為一個政治人物，點解呢條友賤格就在於呢樣嘢啫嘛？喂，你有啲包容啦、啊。喂，同埋嗰單嘢係講緊你 UGL 收嗰5000萬嘅問題㗎嘛。 喂，成個過程大家都好清楚啦，你基本上係 circumvent 緊個法例，唔使交税又好，或者係對啲股東不利都好嘅利益啊。老實講，唔代我都話啦，我研究過，我話 tax 唔 taxable 嗰樣嘢咧，其實係好難講嘅。只有唯一就係話佢違反股東嘅利益，就係話喂，明明有個更加好嘅價錢，你就唔俾，你就俾一個低啲嘅價錢，跟住原來你簽咗份合約咧。跟住有延後嘅利益嘅，當然我話如果佢醒目嘅咧，或者律師係叻嗰啲咧，就會覺得嗰樣嘢，因為香港係冇呢一個嘅資產增值税噶嘛，冇 competition 咪得咯，你唔係繼續 provide 緊 service 啊嘛，係咪 provide 緊 service 咁你梗係繼續要 tax 啦，但係啲唔係 tax 個問題啦，已經係究竟嗰樣嘢佢有冇隱瞞嘅問題啊嘛，但係即係 by the way 你俾人噏下，有咩咁大件事啊？周浩鼎嗰單嘢，同你喺度改嗰份嘢，作為立法會嗰個咩調查嗰個成員，你已經出曬醜啦，係嘛，大哥？ 嗯。 同埋呢個阿哥，因為呢單嘢，我自己嘅判斷係唔可以連任行政長官，佢最重要嘅一個原因嚟噶嘛。 嗯。 佢點解後屘咁老定啊？佢唔係好似曾蔭權咁啊，驚佢急急震啊，就因為阿爺講掂數啊嘛。 傾掂數 一定唔會喐佢噶啦。 嗯。 喂。林鄭話時話，起碼都捱兩個任期啦，即係十年啦。咁佢十年之後，你仲有冇得追咧？我有懷疑啊！即係除非你真係改朝換代啫，共產黨落台嘅啫，即係我哋執政嘅啫。 即係保家冇咗咯，或者保家就其實俾人鬥倒咗咯，再重新講數咯，係咪？ 唉，你攞呢啲嘢嚟嚇啲即係唔識法律或者係冇乜資源嘅人 ，OK。你一係就好似新加坡政府咁強勢，強到即係去親邊一單 case 嘅法庭都係贏曬嘅，係咪？話告你誹謗，跟住你又賠幾百萬，咁你都好難做人啦，大哥。尤其是新加坡咁社會， 但唔但香港嘅司法界，你見佢都好識套凳噶嘛？而家， 一時時咯，而家係博好彩嘅咋， 咪所以咪話套凳咯？ 你十單啊，基本上我哋都死咗九單咁滯，九單半啊，甚至乎係。系嘛？偶然一單咧，已經大家好有驚喜啊！屌， 但係問題香港傳媒咪就瘋狂報嗰一單咯。咁跟住大家就覺得， 你個問題就係你個法治崩壞就喺呢度。你攞翻我嚟做例子咯，好簡單嘅啫嘛。我過去嘅日子裏邊，我俾人告過幾單官司。第一單非法集結，即係 unlawful assembly， 未經批准集會。堵塞東隧嗰陣時候喐過，有一單襲警，好似仲有一單襲警，我都唔記得咗。我甩咗兩單嘅。 嗯。 我甩到兩單嘅，即係話我嗰個年代，即係我個所謂五到十年之前嗰個年代咧，即係2012年數翻轉頭咧，其實你都仲話咧係有少少法治嘅精神喺度，因為通常刑事官司喺香港個奇奇怪怪嘅制度裏邊咧，係入罪率係好高嘅地方嚟嘅。 哦，日本高啲其實 唔係啊，香港仲誇張，尤其喺裁判處嗰個 level 啊，嗰個層面啊。或者地方法院的層面，大部分你都是死得的。我分析和研究過，都問過人意見，他就說因為香港的制度就是那些裁判官又好，或者地方法院那些都要擇職，即是你很難好像在外國那些法官那樣，哇，我寫一個很重要的法律觀點的判詞出來，判那裡有無罪，我一舉成名天下之，那他又沒有這樣的能力，那些阿哥，那你要攀附在那個的司法的制度裏面上位的時候，這個是我的判斷，這個是我的 comment， 那你就要親建制咯。 嗯。 所以有時候左派不是說得錯的，就是當年這個的不知道馬克思和英格斯說的，喂，法律只是當權者的工具來的。喂，但是你想想我那些這樣的 case， 其實有些我都覺得自己是有些東西的，喂，我都甩幾單了，我都甩幾單了，喂，但是現在是全中啊，中完唔紧要，你 convict 咗，当攞张 shirt， 但系原来呢张 shirt 咧个付出嘅代价系好大嘅，大哥。即系你哋嗰阵时13+3嗰啲，喂，大家完全系 unexpected 嘅，你会点会谂到喺裁判处两单赢之后，政府一上诉，即刻钉你入狱？喂，其实佢制造嘅效应系咩啫？唔系话我哋惊唔惊嘅问题，而系在于其他人睇到，仲敢唔敢做？嗱，有付出代價嘅， 同埋呢張唔係 shirt 嚟嘅啦，已經。 哦，呢個佢係即係有法必依，係嘛？即係就算追究，亦都必然啊嘛，係咪？咁啊，但係梁振英呢條友咧，呢排都好口臭嘅，其實係。咁啊，即係早兩日咧個兩會咧，佢即係佢好文喎，呢條友即係佢講嘢係。咁早兩日兩會又喺度叫即係香港人諗下點樣貢獻國家啦，係咪？又叫我哋貢獻國家啦，啊，可以即係對國家作出什麼貢獻？你問問啊何志平，你咪知咯，係嘛？ 唔係啊，我好簡單回應嘅咋。嗰陣時候八九年嘅時候咧，我哋有一句説話咧都好肉麻噶啦，即係我愛呢個國家，咁呢個國家愛唔愛我㗎？ 傷痕文學嗰啲説話嚟嘅喎， 我記得有呢一句咁嘅嘢㗎。其實呢句嘢都令到我即係覺得好煩心。 係咪你叫佢問下何志平啊？你個係咪？即係 何志平就唔係愛國㗎，佢係愛錢啫。 喂，但係好似話佢打翻去俾佢上線嗰陣時，佢上線話俾聽，你冇再打呢個電話，你而家英雄嚟㗎嘛？ 系咪啊？你作落去噶？ 唔系，好似真系有个咁嘅古仔嚟噶。 咩英雄啊？喂，大佬，你做埋啲咁样嘅国际嘅非法勾当，系咪啊？其实系有损阿爷嘅形象啊！ 你唔明嗰样嘢，国家英雄嘅意思即系叫你去死啊！ 哦 ，OK， 即系送你一程。 系啊， 嗱、okay ，你千祈唔好揽我上身啊！我冇叫你。即係走去賄賂人哋嗰啲非洲嘅官員㗎咁樣嘛， 冇咁你好似007電影咁樣 嘅 啫。 所以都好嘅，何志平案咧就話俾你聽咧，係即係有錢咧唔能夠係通神嘅， 嗯， 係咪？即係不能夠通神咧，就係即係話俾大家聽，你唔係有錢大乜曬啊，大哥，係咪？即係維持喺個國際嘅遊戲規則同秩序裏面咧，好心老共啦。我再三提醒，唔好话警告，提醒你唔好搞呢啲嘢。你有竞争能力嘅，你真係可以 bid 到个 project 嘅，冇问题。OK， 即係我有市场价值，啲人要我啲嘢，係咪要我开发个油田又好，乜叉都好，唔係靠走呢啲咁嘅后门㗎嘛，哥。係你哋老共啲官员。先至不停走呢後門攞着數嘅啫，但係呢個唔係一個長久嘅方法嚟噶，因為點解要打擊貪污啫？就係唔令到叻嘅人或者有市場價值嘅人係受懲罰啊嘛！哦、啊，我背後俾五嚿水你，咁你就可以俾機會我，其實我麻麻地嘅，屌應該係你噶嘛？喂，咁你咪對佢唔好着數，咁你都做嗰件事都做得唔好，所以老共真係提醒你，好心啦。你而家講到自己大國崛起，哇乜咁大？ 嗯哼， 咁點解唔可以正正經經同人哋真正有個公平嘅競爭，參與呢啲嘅第三世界發展嘅國家裏面嘅啲嘅工程或者項目咧？ 嗯， 點解要走啲咁嘅後門？所以何志平呢件嘢好噶，就係話以後你去做呢一個嘅007嘅時候，嚇、好似呢個 Mission Impossible 嗰套嘢咁。喂，大佬，我會 deadline 嘅，唔關我事嘅，大哥。啊，你有冇記得啊 ？Tom Cruise 嘛，做嗰套嘢話，佢開頭咪有一段嘢嘅嘛。佢話你唔好搞啊！嗱，我叫你做呢樣嘢，不過到時你失敗咗，你瓜咗，你唔好賴我啊，大哥。 咁你做嘛？做你係食得鹹魚抵得渴㗎啦。 唔係，所以何志平咪抵得渴咯。 係啊，咁啊，所以其實佢目前都好乖，係嘛？咁啊，但係唔知佢有冇後悔啦。咁我如果佢都後悔，大佬佢好地地，真係係嘛？ 你明明係一個眼科醫生， 係 係咪？又娶咗個靚老婆，當年嘅胡偉忠，係咪？又有仔大女大。咁點解要咁樣貢獻國家呢？有咩傻呢？真係嗱，我當你賄賂佢嗰時候幾百萬美金啊，係嘛？我當你抽10% 傭，正勝路啊，係咪20% 傭都係幾廿萬嘅啫喎？定係還是佢自己攞格啊？屌條友，所以唔敢出聲咯，真係諗下啫。即係明明阿爺俾1000萬嘅，點解你又俾300萬人哋？即係自己落咗格700萬咁樣。 咁啊，佢啊，即系唔止噶啦，佢好多噶啦，其实系，即系佢都食得和米多噶啦。不过我觉得就其实阿梁振英咧，佢讲咁多嘢啦，咁佢又喺度叫人哋吓、即系香港人要谂下而家大湾区点样贡献呢一个祖国系嘛，贡献国家咁样样。我谂即系迟啲啦，我谂香港人啦，即系如果你话。想貢獻國家都好難啊！以大灣區而家嘅角色，因為咧，即係你而家大，即係香港會唔會 仲係香港呢，係咪好似你而家咁天真咁樣覺得，就係話呢，即係做呢一個國際金融中心呢，係咪咁有得你做呢？即係呢個我都好懷疑。 好超話個大灣區工作報告咩 FinTech 嗰啲，即係金融創新嘅嘢就俾咗深圳去做嘛。 即係好嘅嘢咪俾曬大陸做囉。 香港唔知點解就走咗去做啲好奇怪嘅創 新。香港咪就係做咩綠色金融啊，跟住又走去幫呢個一帶一路融資囉。其實呢啲嘢都冇人睺㗎。即係然之後逼你做 sales 啊。 喂，而好即係大陸喺好多唔同嘅渠道嗰度已經講緊咩一帶一路已經開始退緊場嘅，即係佢爛尾嗰啲工程呢開始香港呢就要接手埋單咁嗰隻啊。咁所以即係梁振英真係講緊話乜嘢叫做貢獻祖國，就係、是、貢獻緊你嘅積蓄幫佢即係去埋嗰啲爛尾數啊。 嗱，原本呢即係全世界我都即係實不相瞞咁講，所謂嘅 economic integration 呢、即係利用資金同埋人才呢嘅自由流動呢樣，本來係一件好事，對嗰個地區嗰個發展呢，大家有個即係所謂經濟嘅合作同埋分工。香港好明顯國際金融中心，就是、利用即係金融嗰個優勢，綠色金融好乜鬼都好啦咁樣。原本係一件好好嘅事，嗱，從經濟發展咋，我唔係講緊即係收入分配嘅問題啊。因為點解你一定會拉大嗰個貧富嗰個差距嘅，喺咁樣嘅過程裏面，因為本來我10,000蚊請你嘅。假設啫嚇，我5,000蚊請一個翻嚟咧，仲叻仔過你喎，平啊嘛嗰、那個，我梗係我喂從即係做生意嘅角度，啲人梗係揾我5,000蚊，但係一定係拉大貧富嘅差距，呢個第一個問題。第二個問題就係、學你頭先嗰套套路就係、喂你香港，如果你咁樣去控制法，你咁去蠶食我哋嘅一國兩制嘅時候，究竟係咪仲可以扮演呢個角色啊？在面對世界的時候啊，因為你不斷是借香港來做白手套咋嘛，在鬼佬面前去騙鬼佬咋嘛，簡單來講就是喂，但是我們的無論法治制度，我們香港人那種自由，我們那種累積的社會的矛盾這麼嚴重的時候，究竟是不是可以配合你的大灣區的發展的？所以如果我是胡志偉呢，我估計他應該是讀壞了一點書的。他那時候講法是什麼話，即係我哋唔應該做鴕鳥嘛。 佢係唔應該做鴕鳥。 即係佢同我嘅基本嘅分析係唔係爭好遠嘅、一定係做㗎啦。喂，不過問題我而家質疑你嘅地方就係、你嘅 limitation， 你嘅 constraint 喺邊度啊？因為你已經將過去嘅香港係變咗一個普通嘅內地城市嘛。你嘅法治制度已經崩壞啦嘛。甚至乎你蠶食緊我哋香港人過去嘅價值同埋我哋嘅普世價值嘅嘢啊嘛！我點同你做白手套啊？喂，我哋本來係有少少傻㗎，喺呢個過程裏面、尤其是作為一個國際金融中心，只要大家用少少腦筋，我哋有國際嘅聯繫，我哋英文好啲咁多，唔咁好多，但我哋個文化其實係能夠同世界接軌嘅，幫佢。但个问题就是你咁样令到香港已经唔系再系昔日嘅香港嘅时候，咁我点同你搞大湾区？系啊，我哋系要食住嘅世上啊，即系我私下同啲朋友都讲啦，鬼佬过去嘅日子里边入中国嘅市场，先嚟香港开间母公司又好，或者利用香港即系作为一个有法治嘅地方都好，再入中国，日后都系噶。想去大灣區嘅，咁你香港就提供呢啲便利啊嘛。咁但係個問題就係、喂鬼佬都覺得，喂過去香港好似唔係咁噶咯噃。雖然佢話有啲人嘅講法嚇，有啲人即係駁我嘅時候就話，喂政治還政治嗰啲 case， 經濟還經濟嘅 case， 喂、但係咪真係咁分㗎？你俾人嘅 image 係完全係已經係變成一個內地嘅城市嘅時候，我唔通又同你分經濟同分政治啊？當然有啲鬼佬係會咁嘅，嚇、即係連佢落去內地即係投資或者設廠或者以前做生意都好， 鬼你哋咁多咩？ 同埋佢覺得你唔敢喐佢嘛，係咪？咁你但係實不相瞞，你而家敢喐香港人噶咯喎，香港人係咪啊？即係始終係中國人喎，喺佢嘅角度就係、我哋唔想聽都好，大哥，喂佢話喐我哋就喐我哋噶咯喎，即係你又唔係能夠保障一個咁樣嘅法治制度同埋一個公平競爭嘅環境，同埋真正嘅自由市場噶，仲有呢啲咁樣嘅經濟發展計劃，其實係有錢都會換嘢。 即係叻嘅人嘅玩意。 嗯， 因為我頭先我舉個好簡單嘅例子啫嘛，一個好活生生嘅例子。喂，屌，我梗係揾個五千嘅，你點解要揾嘅龍一萬啫？屌，大佬又係差唔多上下斤兩。即使你叻過佢少少，喂，我打條數都有數喎，大哥。喂，我梗係咁做啦，係咪？但係呢一個最大嘅危險就係點咧？就好似美國嘅無論直谷又好，或者大佬個區咁咧，係真係1% of the people for the people and by the people 嘅啫。 嗯， 財富嗰個嘅累積啊，係越拉越遠嘅啦，令到嗰個貧富懸殊越嚟越嚴重嘅啦，變成所謂嘅澤田研唔係澤田研二啊，邊個大田研一講啊 M 型社會嘅啦。 嗯， 你香港個矛盾係會繼續累積落去嘅啦。如果所以你唔搞好你嘅公共政策，無論喺醫療啊、房屋啊嗰方面咧，你利用香港仲有咁多錢盈餘嘅時候咧。你是不是應該做多少少呢啲嘢？如果你真係要打大灣區嘅時候，嗱，如果我係民主黨咧，我撐你冇問題，我都知你，我哋 inevitable 嘅喺呢個過程裏面，喂，但你搞好啲嘢先，因為呢一樣嘢係會製造個社會嘅矛盾越嚟越激烈嘅。 嗯， 你想玩第二次佔中啊？得啊，完全掂噶，係嘛？我已經唔同你好細節地，好似嗰啲社工啊、老師喺度講緊究竟點樣融合嗰個困難啊！我而係只係講嗰個貧富差距啫，講階級個問題啫，用翻你老共個套路啫。大灣區死梗都好，睇住佢搞啦。 嗯， 咁香港貧富差距越嚟越大咯。 不過我覺得就即係而家呢段時間啦，呢段時間啦，你搞呢啲乜嘢啦，即係同埋你嗰個民氣啊，民氣之頹廢咧，似乎又去到一個逆轉咯。即係琴日呢一個理大啦，嗰、那個集會啦，其實就嗰、那個人數其實原來唔少嘅，都係。 喂，轉頭翻嚟講好嘛？ 好。 生活態度就喺呢度 ，hkpeanut.com。